橘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各位好，欢迎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今天咱们一块儿还是跟大家说说旅游，虽然最近疫情又略有反复啊，但是大家想出去玩的心我看好像已经有点抑制不住了，还是希望大家在保证自己安全的前提下，最近啊我们就建议大家尽量的减少出游了，而且也不要再聚集，也不组织大家说都到这儿来喝酒吧，到这儿来吃饭吧，一块儿出去玩吧，这些也尽量减少。而且出门虽然夏天挺热的，但是还是要尽量的戴好口罩，尤其是去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啊。虽然咱们现在暂时可能有的地方出不去，有的人也出不去，但是咱们可以跟着我们的电波，跟着我们的旅行达人一起在脑海当中哈，出去转一转。今天我们给大家连线的是旅行达人超级小包子啊，小包子最近就正在外面转呢，可能好多朋友都非常羡慕他。来，小包子跟大家打个招呼呗。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啊，这个终于又回来了啊。 小包子现在已经回到北京了吗？ 对的，对的，我现在已经北京了。 哦，哎，前两天去了一个，据说是据你说没有疫情的地儿，一直没有疫情。特别安全的一个地儿啊， 一直没有，一直没有。现在我看也还是绿码。 哦，是青海。 对对对对对，这个地儿呢，它的行政管辖属于青海。 嗯。 但是实际上呢，我们通常称它为青藏高原，青藏高原嘛。 嗯。 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这种藏族文化的自治州。 嗯。哎，这个 青海的玉树。 玉树就是曾经地震的那个地儿，是吧？ 啊，对对对，他们其实这个人家当地的这个文化呀，包括历史，其实还挺深厚的。但是呢，当地人也是很不好意思的说，其实我们最近这些年，可能最出名的就是那次地震了。 玉树其实还有好多东西，我好像听他们曾经说过，冬虫夏草那边也是一个主产区，对吧？ 啊，对。现在正好是产虫草的季节 啊！哎，那咱们今天就跟大家一块儿来说说这种没有疫情的地儿。一说没有疫情，大家都愿意去，而且呢，我看你拍的那些照片，风景也是非常美。那这个地儿怎么去呀？你先从交通上跟大家聊聊呗。 这个地方呢，其实如果说从咱们从北京过去的话呢，有几个这种方法可以过去，就是它没有直飞，咱们可以比较直接的，就是直接到青海的这个省会西宁去转机，然后呢转机以后飞到玉树，从西宁到玉树可能就1个小时1个半小时吧，就是其实还可以，就等于从青海的这头飞到从它的东北角飞到它的西南头，等于是这么一个距离啊。然后还有呢，就是当然最近这两个星期可能不太成型的，就是那个成都的天府机场，就是刚开通这个航线的天府机场，就有一条从天府机场直接开到飞到玉树的一个直飞的航线，所以这条线也很方便啊，就是说在以后的这个疫情控制住以后，我觉得我相信这条线可能会更加的流行，因为成都本身也好玩，而且天府机场相信很多人都是听说了但是没去过，而因为是上个月才开的嘛，他才开始这个开航，然后也是挺新鲜的啊，我也很期待，然后这一次也是本来想去，结果发现那个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等于天府机场现在这条航线目前是暂停的状态。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这个西安啊，从陕西的西安也有这个转机的飞机啊，但是这个飞机相对刚才我说那两个省会城市，相对的飞机比较少一些，就是西安不是每天都有这个直飞玉树的飞机，基本上玉树就是进出玉树就是这三个城市的航线会比较多一些，然后也比较方便可以选择。 这几条航线最快的应该是哪条啊？ 我最快的肯定还是，其实西宁和成都都差不多，因为如果你从地图上看，它这个西宁到这个玉树，它是从东北往西南飞， 嗯， 这个成都到玉树，它是从东南往西北飞， 嗯， 它是对，其实都是就是一个类似于一个三角形的两条边， 嗯， 所以它这个地方实际上处在这个，这个地方我这么说，可能大家就有一个概念了，它从这个地理版图上看，它离西藏的昌都很近， 嗯， 就是说它反而离西宁会更远。 嗯、 啊，离西藏那个昌都地区非常非常的近，过了这个它的这个南边的这个边界线过去以后，可能有个30公里就到昌都了。 嗯， 所以这个地儿可能如果是在未来已经开放以后啊，就是说现在因为各个省市的管控可能会比较严，所以在未来疫情开放以后，咱们真的自驾的话，从昌都过去特别近， 嗯， 特别方便，就等于你走那川藏北线，基本上到那儿，然后一拐弯就过去了， 啊、 很方便。 你这次是怎么走的？ 我这次也是因为条件限制嘛，我也只能选择一条航线， 嗯， 就是北京飞西宁，然后西宁飞到玉树， 嗯， 啊，这另外两条线都因为这个疫情原因，这个航线都暂停掉了。 哎， 啊，我看我关注了一下这航班，应该是从下个星期开始，如果没有新的这个 新增 大更多的这个确诊病例的，然后那么成都的这个航线从下个星期开始就是已经恢复了。我关注了一下，对对，目前他们是计划已经开始恢复，我看从18号开始还是19号开始，那个天府机场的航线已经恢复正常了，就又有飞玉树的了。 哦，反正就是大家根据自己的那个行程安排吧，您如果说想去成都玩几天，成都确实是挺好的一个我觉得中转地， 对吧，您在那儿玩个一天两天或者多玩几天，周围的旅游资源也很丰富，我觉得也挺好的。反正就是大家根据自己的这个您的时间，然后呢看看哪条航线您更加时间合适，当然这等疫情全部开放以后选择就会很多。那 对对对， 包子给大家说说，大家比如说到了玉树大家玩点啥呀？我觉得好多朋友可能对玉树还比较陌生。确实我们那个微信我们那个平台上聊天室里也有朋友也说玉树的虫草牦牛肉有名儿，嗯，虫草这些好像大家觉得好像到了藏区这些都是挺出名的，但是到那儿到底玩什么不太知道。 哎，对，这个其实这次我就跟大家这个普及一下，其实玉树有很多好玩的东西， 嗯， 其中比如说当然我个人感觉啊，咱们说安排这个行程第一天到玉树呢，我个人建议大家还是先能够在酒店休闲一下，就是休息休息，哎，喝点水，然后躺一会儿，坐一坐，然后就是先适应一下海拔，因为这个地方的海拔呢跟拉萨比呢可能比拉萨略高一点。 哦，哎，拉萨还高， 而且它的对对，它的植被相对还是相对比较少一些，所以呢建议大家第一天呢先悠着点来啊，这第一天的强度不能太大，然后呢就对它这个市区呢实际上有几个地方还是可以就特别适合溜的，比如说它在市中心啊，这个县城非常小啊，它这个市中心呢有一个叫做这个格萨尔王广场， 嗯 啊，这是有一特别大的格萨尔王的一个骑着马的一个雕像， 嗯， 这个比例大概应该是比我们真人的比例可能是1:20几、1:30几的一个大的倍数，所以非常大， 嗯， 一尊雕像立在这个广场正中央啊，这个也是当地的市民比较喜欢休闲呀，然后去就是说到了这个傍晚的时刻，有很多人在这个格萨尔王广场和它对面的这种小广场啊，就去跳这个广场舞啊，这个是我认为呢，就是咱们到了第一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一个行程安排，就是市区里溜达溜达， 嗯， 然后呢，这个河边上啊，看看景，拍拍照，因为它周围的山上有很多的寺庙，特别好看。然后尤其是天气好的时候，天气好的时候太阳一出来，那种天高云淡，然后蓝天，一定要注意防晒啊！我这次有一次我在外头待了20分钟，当时太阳有点毒。我就没多想， 嗯， 我觉得哎，20分钟吧，这平常一扛就扛过来了， 嗯， 结果20分钟就给我晒伤了， 哦， 啊，我就忽略了，哎，我忽略了它这个海拔高度，这， 嗯， 这个海拔，这个太阳还是紫外线还是很强的， 嗯， 啊，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小问题吧， 嗯， 然后就是建议大家可以第一天去休闲一下， 逛一逛，一个是格塞尔王广场，再一个就是它在广场的这个前面的那条街吧，就是它非常近非常近，走路大概几百米的距离， 嗯， 有一个它的这个玉树州的博物馆， 嗯， 啊，这个博物馆其实也如果是就是说不是这个法定休息日啊，它是正常开放的，可以进去参观一下这个历史文化。 包子，这个要预约吗？ 这个现在需要预约，现在需要预约，因为这个、 啊、 对，因为现在这个所有东西都得预约，还得有码啊、 嗯， 还得有这个 健康码、行程码。 在他那个有一个叫健康玉树还是什么的，就那个一个小程序、 啊， 然后在那上面预约就可以了。然后呢， 啊、 预约就可以提前就可以正常进入， 嗯 啊，然后也是免费的、 嗯， 所以这个博物馆还是推荐大家去看一看。然后还有呢，就是如果你的状态特别好，也没有什么。这个反应高原反应的症状，然后呢可以去这个在玉树，你不论什么地方，你只要抬头往山上一看，就能看到一座金碧辉煌的一座非常漂亮的寺庙。那么这座寺庙的名字叫结古寺。可以去那个寺庙去转一转，然后这个它有的时候它那个大殿啊，就是有的时候会关门，有的时候就开了，就是因为咱们也不是去拜佛呢，可能也不太知道它的具体的这个时间。 嗯， 但是呢，这个地方就算不开门，上去就是说转一转，哎，在那个它的寺院里面，很多的这些前院后院，包括它的那个有那个大殿，还有后边僧侣住的那些僧舍啊，这些地方实际上非常有特色的。在不进入这个殿堂大殿的情况下，我们直接看外面建筑也非常漂亮。 嗯， 然后如果是能赶上它有一些这个开放的时间啊，然后就是比如说一般就是白天的吧，它那些大殿正殿都会开啊，进去以后可以参观它里面的这些这些造像，也是非常不错的。就是说玉树还有一个我非常认为非常值得推荐的，就是它的文化。啊，咱们一般说这个藏传佛教，它是几个非常大的派系。 嗯、 那么这几个派系，咱们一般现在在西藏，或者说在这个川藏， 嗯， 就是这些藏区里面，咱们能看到的，一般都是格鲁派，就是它的、 嗯、 咱们俗称叫黄教吧。 嗯， 可能它的寺庙覆盖什么大昭寺啊，什么这些拉蒙寺啊，然后包括这个甘丹寺，还有格尔青海的那个塔尔寺等等， 嗯， 都是格鲁派。可能现在势力范围最大的一个，覆盖最广。但是在玉树这个地方很神奇，它是四种现存的教派，非常和谐的并存在这一片土地上。 嗯， 哎，就是噶举派、宁玛派、萨迦派和这个格鲁派，哎，四个教派哎非常和谐的并存在同样一块地方。所以这个就是我认为，如果你对这些宗教文化、佛教文化有比较感兴趣的话呢，这个里面有非常非常多可以看的门道。 嗯 啊。 嗯， 这就是我非常推荐的一个。如果对这个感兴趣的话，那比如刚才我说的这个，在玉树州的这个山上啊，在这个玉树，这叫玉树市吧，就是小城市的山头上啊，这一个非常宏伟的寺庙，它就是啊，刚才那个结古寺，它就是一个萨迦派的一个寺院。 嗯， 它就是一个萨迦派的寺院。 嗯， 就是所以这个就是叫又叫花教。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因为在我们看到的它那个大殿里面的造像，其实有很多的不一样啊，有的是就是说咱们一般就是拜这个什么这个菩萨啊什么的，他们有的是像红教宁玛派，他们拜的是莲花生大师。 嗯， 那么这些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说，作为游客来说，我们来看什么呢？外行看热闹嘛，就是我们看的是什么呢？ 嗯， 看的是它的非常精美的这些造像。 嗯， 然后还有呢，就是像结古寺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它大殿里面有那些经变的经变图。 嗯， 经变就是把经文里边的东西画成连环画，然后画在这个大殿的墙壁上吧。所以当时这个结古寺里面的这个墙壁上有非常非常精美的这些经变图啊，就是应该是用唐卡画的，非常非常精美，非常漂亮。 嗯 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作为游客进去可以看，而且呢，这个结古寺呢。当地的这个他们这个可能僧人吧，也是比较的，也反正我认为比较友善吧，他们也是没有太多的这些条规啊或者怎么样的，游客进去拍照什么的，他们也表示也没什么问题。 嗯， 所以在大殿里其实可以拍照的。 嗯 啊，然后这个就我认为作为我喜欢一个摄影师来说就非常漂亮。 嗯， 然后 接下来呢，我给大家继续推荐，就是如果你在玉树州待个一两天的话，那么它附近还有几个地方就是非常非常一定要去的，就是每个人从机场出来啊，到了这个玉树州这个中间这条路上，大概有个20多公里，将近30公里的路程。然后这个路程呢，就是其实中间会路过一个非常漂亮的寺庙，当年都知道，他们叫文成公主庙。 哦， 哎，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打卡的地方，因为文成公主当年进藏就是经过的这条路，就是从这条路然后去的这个这个最后进入到西藏。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文成公主庙现在还保留着一个，它里面有个佛塔，然后这个是过去的一个老物件，特别值得去看啊。这个地方也，而且到目前为止，我现在回想一下，这一趟下来，你如果只是经常看这些寺庙啊，包括造像啊，然后去看这些当地有很多座的这些神山呀、啊，还有他那些转经的那些塔呀、啊、等等的这些，目前为止还没有想起有一个景点是收门票 哦，全程免费啊、哦！ 哎，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呢，你说它这个作为信仰是很纯粹也好，还是作为它这个地区，反正相对于我们这些游客非常友善也好，这个地方真的就是给我一种特别强的探秘的感觉啊！就是这个寺庙就在这儿，然后你跟当地人打听，人当地人都知道，但是你不打听呢，你永远也找不着，因为这个有的它就在那个村里头，哎，所以。建议大家到了比如说往底下这些州县，我这次去的是当地人特别推荐的一个离玉树州县应该是第二近的一个州一个县，叫做囊谦县啊。这个县其实被当地人称为玉树的小江南，所以看景啊，包括你要是说高反有点厉害啊，哎，我特别推荐去这个地方，就是去这个去这个囊谦县，当地人跟我说如果你高反，因为我当时其实有点头疼，然后说当地人跟我说如果你高反你就去这个县城，就是这个地方，你到了那儿就好了。 哦，为什么？那儿海拔高低一点， 那块海拔不仅相对低一些，最重要的是这个地方的整体的这个植被啊非常非常的丰富，而且呢从过去历史上来讲，当地人说先有囊谦后有玉树，就这么个概念。所以囊谦在过去呢，不仅它的海拔低，它的气候相对稳定，而且这个地方的整体的植被更丰富，而且它平原相对就是盆地吧，相对比较多一些。在自古这个地方就有农耕文化，这个是对，这个是咱们说一般这个西藏也好，这内蒙也好，那边属于游牧文化，相对比较多一些。哎，这有农耕文化，这就什么留得住人。 哎， 你游牧的话就留不住人，他老往外走嘛。 对， 这个农耕文化，第一是留得住人，留得住人，这些人从事生产劳作，所以从自古这个囊谦就是一个非常富饶的地方啊。然后再加上这个地区呢有8个盐场，特别特别有名的盐场，就是。它是底下地表拱出来一层红盐 哦， 然后这个盐的最外边这层壳是一层白盐， 嗯 啊，咱们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吃到过，就是现在我们都特别流行那个吃那种粉盐，其实那个就是一种矿，哎，就是一种矿物质的出来那种盐，对对对对对，然后所以这些东西呢，就是特别怎么说就有营养价值，反正肯定含量很高吧，然后呢，所以过去这个地方呢。除了它种着一些可以自给自足的这些农耕产品，比如说什么青稞也好啊，然后甚至一些这些蔬菜等等，他们都可以自己长出来。然后除了这个之外，最重要的就是他们产盐。那么过去呢，整个这个西藏地区，甚至是更远的一些地区，都康藏地区，就是咱们现在说的甘孜县啊，就是四川的甘孜这一带，这些地方其实都没有盐，所以他们过去在囊谦这个地方自古有盐，他就控制了整个这个地区的一个生产力，经济发展就非常厉害，所以咱们知道的有2条古道，比如说过去有茶马古道，比如说过去有一个叫唐蕃古道，就当时那个迎娶文成公主进藏的这条线路吧，但是在当地呢其实还有一条更加这个叫做像是神秘也好，或者这个已经那个快要失传的这么一条古道，叫做盐牛古道。 盐牛就是咱们那个牛马的那个牛。 对，这条古道，哎，这条古道是干什么呢？其实顾名思义吧，就是从囊谦这个地方，哎，运盐的，用什么运？哎，用这牦牛去运，哎，这叫盐牛古道。所以说这个盐牛古道实际上在当地也是一条非常有名的古道。 嗯 啊，这个就是可能这个很多朋友就听懂了，闻所未闻吧，可能就是。 嗯， 对。然后所以这个呢就是这个我比较推荐的一个线索吧。现在我们去到这个囊谦县仍然能看到，就在离他这个县城特别特别近的地方，就有一个白渣盐厂。 嗯， 就是白渣的意思呢，就是白肯定就是就先不解释了。然后渣呢，在藏语里实际上它有个就是进那个猴子的音，那、 哦 啊、就是渣啊渣，就是那个猴子的音。 哦、 据说在当年有一个猴子啊，最早发现了这个地上冒出来这个盐卤， 嗯， 然后那猴呢就舔这个盐卤。 哦， 所以然后就发现了， 啊， 就大家就发现这猴子舔什么呢啊？发现然后这有这么一个这地上冒出来这个盐碱这个盐壳，然后大家就一发掘，哎，发现这儿有一块这个算是天然的这么一个盐田 啊， 所以呢这个地方呢就后来就发展成为整个这个算是囊谦地区的一个最早的最早的几个盐场之一啊，这现在也是最有名的。然后我们游客呢去的话，就在我们从这个县城去往它最好最有名的一个寺院叫嘎尔寺的路上， 嗯， 就在这个路上就能路过这个白渣盐场。 嗯，好，哎，包子， 特别特别漂亮。 咱们上半段时间差不多了，一会儿下半段你再接着给大家介绍。这儿有好多朋友提问题了，我觉得你先回答一个啊，这比较简单。这朋友说去玉树要不要吃点红景天？包子吃了吗？ 哎，这个我还真吃了 啊！ 这个我还是跟大家这个就是算良心推荐一下吧。 啊， 就是如果大家现在在北京能买到红景天原来那种小瓶的口服液的， 嗯， 提前出发之前一个礼拜吃， 嗯， 还是有点效果。 哦， 就是以前我说这打了不用信邪，但是其实这个东西它多少是有点用的，不光是心理作用，它能改善你的一些微循环， 嗯， 就是说会减轻或者减弱你的这个高反的症状， 嗯， 还是有一点用。但是记住，一定是出发之前一个礼拜开始吃，每天吃，它是两个还是三个，然后那个到了那儿。您再怎么吃都没用，你天天拿红景天下饭都没用。 对对对， 这东西只有在之前吃才管用。到了那儿您不用带。然后我这次就可能踩了一坑。 嗯， 我买了一种就是类似于保健品的红景天，是一大胶囊。 啊啊， 好，那大药丸子跟那过去那个就跟那丸药似的。 嗯， 然后那个一天吃俩大一天吃四个大那大胶囊。然后呢，我到了玉树，自己感觉是一点用都没管。对，可能是我自己的身体虚弱，但是确实以前咱们在北京能买到那个藏药的那个红景天， 嗯， 就是那个口服液的，千万千万记得那东西。我反正以前我喝过，那东西还是有一点用，就是还是尽量买那种口服液。就是咱们因为现在北京那个药啊，很多药房的东西也是比较杂， 嗯， 我买的就不是就内地产的， 嗯， 就是还是得买那种藏药的那个口服液那种红景天， 嗯， 确实能管点用。 嗯，好嘞，明白了啊。那包子你也是稍事休息，我们过一会儿再让导播老师跟你连线啊。我们下半段接着聊啊。 好的， 嗯。好，我们上半段跟大家就先聊到这儿哈，也跟大家再说另外一个事儿。我们京津冀之声的微博，哎呀，这个太厉害了，粉丝突破百万了。今天晚上在8点和9点两个时段，大家到我们的那个微博上去看，有参与抽奖的活动，哎，奖品还是挺丰富的，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当然了，大家也可以在听听 FM 上，包括北京时间上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在听听 FM 上还有聊天室，可以跟我们一块儿互动哈。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接着聊。 京津冀之声，百万之声。2021年8月12号下午1:21，京津冀之声 FM1006 官方微博实现了100万粉丝。为感谢广大网友和听众的支持，京津冀之声紧急设计了一款纪念海报，并将举办回馈抽奖活动。今晚，也就是8月12号的晚8点，京津冀之声 FM1006 官方微博将推出首个百万粉丝纪念海报，并举办2轮抽奖活动回馈广大网友。晚8点到晚9点举行第一轮抽奖，凡在这一个小时之内登录京津冀之声 FM1006 官方微博，参与转发并发表评论的网友将有机会参与抽奖。5位幸运网友将会获得京津冀之声送出的带有京津冀之声 logo 的医用口罩50只，以及另外2份惊喜礼物。晚9点到晚10点将举行第二轮抽奖，在这一个小时内登录京津冀之声 FM1006 官方微博，参与转发或评论的网友将有机会参与抽奖。15位幸运网友将会获赠京津冀之声送出的带有京津冀之声 logo 的医用口罩50只，以及一份神秘礼物。感谢各位网友和听众的支持，欢迎登录京津冀之声 FM1006 官方微博，搜索话题协同百万之声，迈向美好生活，参与抽奖。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信息服务，温暖相伴。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在尝试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10分钟给父母打个电话。 妈， 喂， 最近身体挺好吧？ 我这儿可好。 享受生活，放慢脚步，品味幸福。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啊？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1006 京津冀之声。 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跳水世界杯3米板决赛。现在出场的是真优美，她优雅地走到板头，哇哦，踩板非常有力，空中姿态非常的优美，就看他的入水怎么样了。水呢？ 人生当然少不了激情与挑战，还有意外，但更少不了水。节约用水从我开始。 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好的，小段的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今天呢，我们连线旅行达人超级小包子，跟大家一块儿来聊聊青海玉树啊。在上半段的时候，小包子已经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到了玉树镇，下了飞机，大家可以玩一点什么周边的，包括很多朋友也跟我们互动了，有人说，哎，红景天的那个胶囊也吃过，确实没有啥用。来，小包子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啊，看来有人跟我一样踩雷了。 哎，那个你刚刚一说呀，我想起来那个胶囊我也吃过，好像确实是没有。我觉得可能都是咱们的那个个人体验啊，也不能说人家那个东西就真没用。反正我是当年去什么，去拉萨，我也是提前一周 就开始吃，天天吃，天天吃，天天吃，到那儿该头疼还是头疼，没有什么太明显的感。但你说的那个口服液我没喝过，那个确实管用。你想起来了是吗？哎，包子，你现在信号不是太好。哎，小包子， 买错了，结果后来我才知道，我买的那个是正经藏药生产的那个口服液。 嗯， 然后当时我等于就算是歪打正着吧，我喝过两次那个口服液。 嗯， 每次喝完之后，我上高原的症状就是头，因为我也是头疼。 嗯， 症状会相对的，就是没那么明显，会弱很多。 嗯， 这个确实是有这个效果。然后后来我也就跟你们是就买那胶囊吃，我也买过那种小胶囊，这回这大胶囊更夸张，好家伙，就感觉直接横在那嗓子眼儿那就下不去了。 嗯， 啊，这回这个胶囊就是更加的，而且它在瓶上也直接写了，我就是保健品。 嗯， 你也不要把我们当药吃啊，那人家那瓶上都已经这么对自己没有自信了，所以我也不能说人家。这就是确实是跟很多朋友也能分享一下吧，因为。当时呢，我记得我们家在北四环那边住，那儿有一个藏药什么研究中心嘛， 嗯， 所以在那附近呢，能确实能买到那个，就是那时候很多藏药的那些产品， 嗯， 然后我也确实是就是歪打正着吧， 嗯，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就我自己的个人体验，也可能是我最近这几年体质变差了，然后吃那个大药丸子没什么用， 嗯， 也有可能就是真的那个口服液还是有点效果。啊，我跟当地人去聊的时候，他们也跟我说，就是说这个东西的这个口服液，效果是最好的，在他们当地可能这个认知中就没见过说这个胶囊啊或者大药丸的人说这东西不就应该是口服液吗？ 哦哦哦， 啊，这个你们可能还是没有见过，最近我们的内地已经都更新了 啊， 都更新成这个胶囊了。嗯， 对，反正大家如果去确实有高反的那个情况的话，还是。该吸氧就吸氧，反正我是这么觉得啊，就是因为大家到那儿，你想完全适应当地的那种生存状态，咱们一般去也去不了几天，你完全适应你也不太可能，对不对？就是尽量让自己舒适一点，对不对？能该吸氧你就吸，因为如果一直那么难受，你也玩不好。所以那我去西藏的时候，他们有那个曾经援藏的工作人员、干部什么的，跟我们聊天说，他们好像到那儿头一个月都不安排什么太多工作，就是让他们要身体要适应那个缺氧的那个状态嘛。说你要想完全适应，好像得40多天，你的身体才能完全适应当时那个状态。我一想，那么长时间，咱也玩不了那么长时间，咱10来天就算长的就走了，那咱也别适应了，是吧？咱就那个该不舒服该吸氧就吸氧。但我觉得刚才包子说的那点你特别好，就是大家下了飞机的第一天，别豁，就是好好的休息。真的，你看我去西藏到那儿第一天，哎呦太累了，我们还赶上飞机晚点，晚点以后，因为他当时我们约了那个布达拉宫嘛，布达拉宫那个他有时间限制啊，就是你早晨几点之前你不进去的话，你就进不去了，当天 对就废了那票。 对啊，但是我们是本来是前一天晚上到，但是因为天气不好，又回了成都。回了成都以后又飞，第二天早晨特别早飞，好像到了西藏就7、8点了。7、8点，你想你是大晚上起来坐的飞机，本身你就没睡好太好，然后你再特早起来坐飞机，然后到那儿可能就8、9点了，然后开着车那个大巴车就给我们拉到布达拉宫，说必须赶紧去，一会儿票就作废了，大家特别累，还爬了布达拉宫。到下午，然后我们同一个团队的那些人还特别嗨，说我要去大昭寺什么的，可能还没有感觉到那个高反。然后就去 来的晚， 对，来就去大昭寺什么，哎，各种逛啊，什么特嗨。我和我同屋的一个人，我们俩可能反应来的比较快。我说我们俩实在太累了，我们不去了。我们下午就在屋里睡了一下午，到晚上我们没事了，那些人开始头疼，就不行了。所以就是第一天去了， 但凡是到这些海拔比较高的地区，第一天一定要把身体状态调整好，休息好。我觉得这个才能为你之后的几天好好玩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这儿有一个朋友，包子，咱们先回答一个问题，咱们再接着说这个玉树哈。有一朋友问了说，刚才包子说可以在成都玩两天，成都有什么推荐的吗？让小包子给说说。 成都如果咱们说一切正常的话啊，我比较推荐的几个地儿，一个就是首推，就是那个省博物馆，四川省博物馆在成都啊，这个地方呢，在它大概成都的市区的西南方向，然后这个地方呢也是免费的，除了周一闭馆之外，平常时间咱们拿身份证预约就可以进入。 嗯， 四川这个过去咱们说叫蜀地。巴蜀地区这地方呢实际上产很多宝贝，它这里边宝贝特别多， 嗯 啊，所以这是一个可以看的地，这个历史文化，然后这个博物馆， 嗯， 还有一个呢我比较推荐的是杜甫草堂。 哦， 杜甫草堂挺有意思的，就是它整个这个文化底蕴做得非常到位，然后很多地方呢包括它的石刻啊，然后它里面那种亭台这个楼阁啊等等，那些小小湖啊什么的，特别有那种感觉，然后很多地方都能看到，随处可见这个 全是诗， 杜诗圣的诗，对对对。然后这个就比较我认为这个就整个成都吧，我可能比较推荐这几个地方，像那个什么武侯祠啊、锦里什么这些，感觉还包括那个宽窄巷 子， 游客稍微有点多。 嗯， 然后就是这些地方现在已经不再是当年，就是大概十年前那种刚刚出来的时候那种古色古香的感觉，就是它的建筑还是那样。但如果你赶一个暑假啊或者什么这种周末去的话，那里边就乌泱乌泱的，人太多了。 嗯， 就是可能杜甫草堂给我的感觉更有那么一种古韵，那种典雅的感觉在里边，就不像是现在这个宽窄巷子呀，然后包括这个锦里啊等等这些地方，它就是让你觉得又 跟南锣鼓巷差不多。 哎，就是， 是不是？ 它还不是南锣鼓巷，它就像后海，因为它旁边有水 啊。 你要说南锣鼓巷，它没水嘛。 嗯。反正 就是一后海，对， 就是咱们现在好多景点都有这问题，就是街面都挺好的，但是你进去以后，你发现卖的呀、吃的呀差不太多，是不是？好，你到成都也吃那个大鸡排，也是那个鱿鱼，也是不是羊肉串？ 没错。 那咱到北京也是这些，你到哪儿好像全国各厦门也还是吃这些，你觉得这个街转的吧？我是觉得意义不大，就有点像过去说那个不来真遗憾，来了更遗憾，有点那个意思啊。但是你要说没去过，人说哎，宽窄巷子没去过 也遗憾啊， 你高低得去照个相是不是？你要但是你说你去了以后，因为我去过好几次成都，每次陪人家去，人家都说咱那宽窄巷子得去一下啊，就跟说来北京王府井大街你不带我逛一逛，是不是？你感觉南锣鼓巷你后海你不带人去一下吗？咱可能觉得哎呀这有啥意思呀，是不是？到那儿也看不着啥，也没有什么北京文化了感觉。但是对于外地人的身份，你到那儿以后你就是打卡你也得照一张，是不是？ 对，而且卖的东西都是 made in 义乌啊、那温州什么的，就反正都是，就是感觉比较同质化。 哎， 这个现在我感觉可能国内做的比较好一点的，像这个有些地方呢，这种步行街相对还比较有自己的特色，就是像这个，你比如说这个扬州有一个叫东关街，还是叫关东街啊？然后苏州的平江路啊等等，它是比较，首先它从建筑上肯定是比较有特色。再一个呢，就是它里面卖的东西呢，相对来说，除了那些诗和远方啊那些东西之外， 嗯， 然后还有一些相当一大个比例的本土化的东西， 嗯， 然后这个做的最好的就是陕西的那个西安， 哎， 西安的这个做的非常非常本土化，包括它的小吃街，它那个叫大唐美食街， 嗯， 还是叫什么那条，就是有一个 大唐不夜城那边上。是吧？ 对对对，就那旁边那有一个美食街，嗯，然后那一整个那条街里，它竟然做的全部是陕西小吃。 哎， 就是这个地方有铜川的，这个，地方有渭南的，这个地方是这个西安的，这个，地方哪儿哪儿的，它就都给你分开，但是全是我陕西的东西。 哎， 我觉得这起码能表现出人家的本土文化，一个是比较多、比较精、比较深， 嗯， 然后再一个就是他们的这个意识非常明确。 嗯， 这儿没有卖那大鸡排的，这儿没有卖那铁板鱿鱼的。 嗯，这 一转一圈你也 听你说完以后，我最想吃的东西都没有，怎么办？ 对，您想吃这个呢，您可以在家吃，对吧？这个，对，所以这些东西呢，可能就是整体来说吧，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啊，也是现在一个，我觉得可以给建议一下吧，因为很多的旅游景区它没有一个规划。 对， 就是说你这东西确实它好吃，很多人都爱吃，但是你有没有考虑到游客他是否真的需要这个东西？因为人家在家门口也天天能吃到这个。 对。 啊， 而且人全国连锁都一个味儿，是不是？ 啊，对，可不是嘛， 也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啊。这个我觉得，刚才小包子推荐的成都，我觉得还有好多地儿，博物馆什么。如果您就是一天的话，我觉得包子说这俩地儿，那您玩玩一天也就差不多了。博物馆那您就能逛一天， 半天， 对吧？ 对对 对，然后他 半天， 然后他有几个那什么美术馆呀、博物馆，离的都不是太远，都在那一条街上。您溜达溜达，你说博物馆不想逛了，四川省博那个美术馆也在边上，再往那边走还有一个叫蜀锦博物馆，就是它不太大，但是里边就是全是蜀锦织的那个布啊，非常好看。哎，我还去了那块，也挺不错的，我觉得真的成。您如果时间再充裕，什么金沙博物馆，那个您就得， 金沙特别值得看， 对吧？那个就得稍微坐一点点车，公交车啊，不是那个坐特别远，坐公交车就不是在市区那一块您就能逛到的那种，坐一点车，包括大熊猫的那个基地，对吧？ 嗯， 那个我 基地就更远了， 大熊猫基地 一天时间就来不及了。 对，那个吧，您就得类似在当地报个一日游。 对， 对吧？ 或者包个车， 对， 反正那是一整天，早上出来，基本上下午回来的这么一行程， 对对对， 离成都大概30多公里嘛，30多公里远。 好像有一个公交车也到那个大熊猫那块儿，我记得我好像是坐了一个公交车，打车过去也行，也不是太贵， 也还行，因为那边成都整体的这个物价还是比较便宜的。 对对对，然后我哎，包子，你去过他那儿？我去了两个那个大熊猫博物，就是那个熊猫基地，有一回有一个是特别大的，我觉得那个咱也不能叫真假啊，就是大家去的最多的那个，规模最大，然后最好的那个大熊猫基地。还有一回呢，我是跟着那回带谁，带我妈还是带谁去，就我们就报了一个一日游。第一次是我们坐公交车自己去的，去查的那个地儿，然后另外一次是坐那个一日游，人家带你什么青城山、都江堰、熊猫基地，就是一日游啊那种。结果带我们 那去了，可能是 去了一个那熊猫基地，大家也警惕啊，就是那熊猫基地特别小，而且里头我感觉和我第一次去的那个差非常多，就都是熊猫基地，就跟那个好多好多年前，我跟包子也讲过这个，就是兵马俑不是原来也有一个什么什么类似的仿的景点儿啊，就是里头那个不光有兵马俑，还有埃及木乃伊什么的，就是那种也有类似这种，大家多查一查，就看看那个熊猫基地到底是哪儿。反正我觉得这几个，您玩个3-4天。应该问题不大，那吃的我们就甭推荐了，吃的太多了，是不是？那个大街小巷，无论是馆子还是小吃，都非常精彩。我觉得在那边真的，你想开个馆子，想立住了，这不容易，因为那边人家的全都特会吃，我感觉你随便吃点面，你都觉得特香，是吧？ 那个江湖插旗的必须得有两把刷子，他才能 哎。对，那咱们我觉得大家的中转站可能说完以后大家就不想去叙述了，觉得成都太精彩了啊。人但是咱们还说回今天的那个玉树，刚才包子给大家介绍到了，就是有很多的寺庙在那儿是可以看的，是吧？还有什么可看的吗，包子？ 这个其实它这个就是说，我们可以由寺庙去串它这些景点。 嗯， 因为刚才其实我介绍了半天，只介绍到了南京县城， 嗯， 还没有这个开始说真正它的美丽的景点。比如说它那个就是南京县最有名的，就是我刚才提到了，也是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寺庙，叫做噶尔寺。 嗯。 噶尔寺可以说是当地，应该是目前来讲，就是从旅游开发也好，从旅游角度还是从这个宗教的角度，它都非常有名。 嗯 啊，这么一座寺庙盖在悬崖顶上，特别像那个不丹的那个虎穴寺。 嗯， 所以这个寺庙当时我看到的时候确实也很惊艳。 嗯， 因为它的这个 就是它的颜值，包括它的整体的这个布局结构建构，建筑在悬崖的这个中间，然后底下是万丈深渊，这么一个这种非常壮观的一个建筑。然后呢，而且它还不要钱，对，就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漂亮的 啊。 对，而且也是就是随便可以进的嘛。这个呢，就是当地在这个囊谦县比较有名的当地的一叫做噶举派，就是我们俗称叫白教。 嗯， 这个囊谦县呢，可能这个白教的寺庙会比较多一些。 嗯， 所以它这座寺庙呢，一个是它的历史文化，一个它的建筑结构。这个地方你去飞个无人机，哇，特别漂亮。旁边是一个非常深的山谷， 嗯， 然后呢，百花齐放，然后奇花异草盛开。然后呢，这个悬崖中间，啊，它不是悬崖顶上，在悬崖的，就是跟那挂壁似的，有点跟那个山西的悬空寺似的，但是它比悬空寺要高，大概要将近200米， 嗯， 啊，就是在一个绝壁之上，然后呢，哎，建出那么一个沿着悬崖边儿，提着建出那么一溜寺庙。而且金顶呢，红墙呢，特别漂亮。 嗯， 这是它的这个建筑。还有就是它这里边呢，也有一镇寺之宝。 嗯， 这个就是厉害到什么程度呢？当年文成公主进藏的时候带了3件宝物，其中有最有名的就是咱们所有人都知道那个，就是在大昭寺里边有一个释迦牟尼的那个12岁等身像。 嗯， 这是大家可能更多人知道的。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就是在这寺庙里现在供着的一个叫乃伽玛。 嗯，这是什么意思？ 这东西呢？就是其实呢啊不是哪家嘛，叫做那个加纳姆啊，这个是就是藏语的意思，就是从内地来的。 嗯， 这个虽然不知道，当地人都知道啥意思，就是说我们说从内地来什么意思，它是个转经筒。这个转经筒从传说来讲呢，它是24小时能够自转。 哦， 反正哎，这是 永动机是吗？ 哎，对，具体是怎么个原理咱也不知道啊。反正呢，经过传说呢，反正经过了它的几经辗转，是从这个五台山，然后呢，这个进入入藏，就是文成公主给带入西藏，入藏了以后又被当地的一些势力呢，就给用计给夺走了，然后又在波密啊，从这个林芝到波密，然后又从波密翻过山，来到了这个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就是说我说的这囊谦这个地方。然后当时在山谷的时候，在公元是1128年。然后当时在这开始修建寺庙，修完了以后，这个东西就在这一直供着， 嗯， 就等于中间可能供了给有8世活佛，就一直在这儿，就一直在这儿守护着这个寺庙和这个镇经筒， 嗯。 然后呢，说当时是因为有一个猎人建了一个兽皮，他是好心，就想把这东西给盖起来， 嗯。 但是这个镇经筒受到了兽皮的影响，因为这是什么？凡间的一些污秽之物， 嗯， 然后呢，这东西就不转了。 哦哦哦， 所以 现在是不转的啊。 传说是能给收回来的啊， 嗯， 是不转了。后来呢，就现在的咱们看到的这传统还是24小时转。当然了，这就是我们通过 科技啊， 通过科技，就是电也好，水也好，反正在后边它是一直转着的， 嗯。 啊，这个东西呢，你现在如果去那个噶尔寺。就在他那个大殿的上方，进去以后抬头往上看，有好多个转经筒，旁边都是红的，只有中间这是大金色的。 嗯， 它在一个玻璃罩里边罩着。 嗯， 哎，在这儿你一抬头就能看见。 嗯， 所以这个我特别特别推荐，因为这个算是怎么说呢，一个非常厉害的宝物。咱们先不且不说它的那些传说是不是真的会自转啊等等， 对， 但是就从文成公主带着这3件宝贝进藏，就可见它在过去的历史意义，甚至它的政治意义， 嗯， 非常厉害的。他带这3样东西，那个在大昭寺供着呢。 嗯， 哎，这个就没人知道。大昭寺现在咱进去得100块钱， 嗯， 是吧， 嗯？ 这个特别便宜啊，这个也不要钱，存车都不要钱。 嗯， 然后呢，就进去就可以看得到。然后呢，而且这个寺庙的整体，它现在修了一个就是类似于观景台。 嗯， 我刚才不是说它是几个错落的房屋在这个悬崖顶上吗？悬崖中间嘛。 嗯， 那么在其中一个房屋的房顶上。哎，他们当地人给修了一个木头的一个平台，还有木椅子，有木桌子，你就直接就是在这个屋顶上，你可以放眼望去360度啊， 嗯， 也不叫360度吧，因为你后背是悬崖嘛， 嗯， 270度，哎，270度这么一个观景的一个平台，非常漂亮，底下就是峡谷，万丈深渊，然后因为现在夏天夏秋季节，你去底下那个植被很丰富啊，然后那树都是这个绿的，然后还有百花。 盛开，白色的那种当地那些小花啊，他们那个包括有一种就是就产藏香的那个小花， 嗯， 然后现在长得正旺盛的时候啊，你放眼望去，漫山遍野都是那种白绿相间的，非常漂亮。 嗯， 然后这个地方呢，放飞机也特别好啊，因为肯定不会撞山，也不会撞哪儿，因为周围都什么都没有，就一个大木头平台。 嗯， 然后呢，飞出来以后，你可以给自己来一张自拍啊什么的。 嗯， 特别漂亮，这算是当地的一个最推荐的地方。 嗯， 然后还有呢，就是像那个，它还有一座，就是也是在当地人给我推荐的一座寺庙，叫做宗果寺，又叫宗果寺。 嗯。 哎，这个地方呢，离这个县城就有点远了，可能开车要去往返得将近一天的时间，但是特别推荐，因为这个寺庙也是像刚才我说，它就是一个本身这东西就是个建筑学的奇迹。 嗯， 因为这个寺庙大概是应该是900多年前建的这座寺庙，然后在建这个寺庙的时候，你就想过去这个东西它是怎么拉上去的，它是一个像一个手。托起来，从这个万丈深渊底下伸出一个胳膊， 嗯， 然后这个手掌像莲花一样盛开，就这么一个天然形成的巨石。 哦， 这个石头大概得有200米，就是200米落差是肯定有了，因为就是一个光秃秃的像石笋一样的东西。 嗯， 然后在这个手心里边长着一块草坪，现在咱们说就其实就是软土嘛。 嗯， 然后这个草坪上盖了一个寺庙。 哎呀， 就首先不说这东西，因为底下就是那个江水绕着这弯从这个悬崖底下过， 嗯， 然后这个底下只有这个后山有一条道，可以从非常非常陡峭的山崖上，然后可以从这个山爬上来。 哦， 你就说过去这些物料是怎么运上来的，这个就特别神奇。 对， 是为了就地取材。 嗯， 对吧，就非常厉害。所以就是说这个首先说从它的建筑上就是个奇迹啊，你是怎么运上来，又是怎么盖出来的？ 嗯， 然后盖完了以后，这个地方因为它所在的这个位置，在咱们不管说是从这个佛教意义上也好，还是从咱们个人感受也好，就是叹为观止嘛。 嗯， 所以说看到这儿，你肯定第一个反应就是哇，这地儿太厉害了，对吧？ 嗯， 所以从自古以来，从这个也是刚才咱们说那个噶举派，就是一个算是叫白教吧。 嗯， 自古以来有很多的他们非常有名的。这些他们当地人叫活佛也好，还有很多这些宗教人士也好，都专门来这儿去修行。 嗯， 哎， 哦， 所以这个地方就相当于就名人打卡地啊。 哎呀， 你在这儿你就能看到非常多的这些名人的一些留下的痕迹，他们的真迹。 嗯， 在这个山的附近，这个当地人肯定不会轻易告诉你或者带你去。 嗯， 在这某个山洞，人家说这边这个山的山洞，这边因为它是一个。算是了一个类似于五瓣莲花盛开的这么一个掌心。 嗯， 所以旁边那个石头就天然形成的那种手的手指头的形状。 嗯， 特别漂亮。然后在这个山的后面是一个更高的一个山壁。 嗯， 那么在这个山壁的背后就有大大小小有很多据说叫修行洞。 嗯， 哎，咱们可以去过敦煌的朋友，你可以想象一下，他们一般就是佛教呢，就讲究这个造像啊、凿窟，然后就是造像，然后壁画等等。所以他们看到这种自然奇观的时候，包括这些洞，因为那块应该是喀斯特地貌嘛，就是从科学解释。 嗯， 那么在这个洞里面有很多的这些大师曾经在这儿修行，哎，有他们的留下的真迹。当然这个就是属于更探秘的环节，咱们就得申请文物单位去。作为游客来讲，你到这个寺庙是没问题的，而且当地僧人也很就是人也非常好，就是他们也都非常友善，就欢迎你们来。你来了你就是客人，然后我在那儿还吃了一碗人家那酸奶，人家也没跟我要钱，但是后来我觉得是不是 应该给人家一点， 哎，稍微点意思意思。然后那酸奶到什么程度，就是上面打着厚，他是拿一个自己用那种小塑料桶，因为那是牦牛酸奶嘛，自己拿小塑料桶酿的。然后呢上面撒着厚厚一层白砂糖。然后吃的时候呢可能也是器具有限嘛，给我双筷子。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嗯，这筷子怎么吃酸奶，你就想象一下吧，最后我是用筷子吃的这酸奶。 哎，明白了， 这味道不可形容的之美啊，就只能说是用筷子吃了啊。 哎，好，包子，那个时间也差不多了，我相信还有好多没介绍完呢，咱们以后再给大家介绍哈。你也是辛苦了，回家好好休息，最近注意好这个自己的安全措施，好吧，防疫都做好，有机会再给你连线啊。 好的，好的，好的， 好嘞，哎，小包子再见。 我还